非常和谐友爱、真情真意的开场招呼后，星星和一展开始了正式比赛。这里是一展的主场，虽然一展也是一支相当有性格的队伍，但是从上座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的人气并不算高，甚至在经营积累了一年后，比起星星都有所不如。说到底，竞技还是实力为尊，一展战队再怎样，实力也就是个中等偏下的水平。而桐城文化方面，一展偏偏又不是 B 市的独一号，这里有比他们名气更大的微草战队经营多年，早成了这个城市荣耀的象征。一展这个后来者实力又不强，经营起来其实挺艰难的。准备期间，他们曾经打过草根旗号，在网游里很有反响，不过现在大家都知根知底了，一展草根的仅仅是他们的实力而已。五位选手各顶各的富家子弟，从头到脚没有一根毛是草根的。一展的商业运转不能说很顺利，不过这种为了自己打荣耀而投资组建甚至收购比赛场的战队，哪怕是再资深再专业的荣耀评论员也不敢随便去点评一展战队的运作。人家从一开始组建的初衷就与众不同，拿寻常的经营模式去套他们的逻辑显然有点不合适。但不管怎样的背景，怎样的经营思路，站到这里一切唯有场上的胜负。双方的选手返回了各自的选手区，只有个人赛第一阵登场的两位选手留到了场上，叶修、孙哲平。不错，对于这个对阵，孙哲平很满意，眼中已经燃起了不一样的火光。退役多年了，重返了这片赛场，这里的一切孙哲平既熟悉却又有一些陌生。熟悉的是，无论怎样更新怎样提升，这里终究是荣耀的战场，厮杀的依旧是那24种职业。陌生的是，昔日熟悉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这里，孙哲平每一轮看到的都是许多陌生的面孔，甚至包括他身边的这几位都不再是他记忆中的联盟、记忆中的队友。铁打的角色、流水的选手都过去了，孙哲平暗里不止一次这样心下感慨着。但是此时此刻，场上站在他对面的叶修，孙哲平觉得自己好像一瞬间回到了最初的那些个赛季，熟悉的人、熟悉的角色、熟悉的事、熟悉的感觉。 开始吧。 孙哲平右手握拳送到嘴边，朝里吹了一口气，这是他昔日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很多粉丝都已经淡忘，就连孙哲平自己也没有在复出后重复往日的习惯。但是现在忽然间有了一些都熟悉起来的感觉后，这种招牌式的动作自然而然的就做出了。 不要太勉强。 叶修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笑了笑，反身进了客场队的选手席。比赛开始，狂剑士在水一下，散人君莫笑分刷在地图两角。早在地图载入时，现场就已经一片哗然。这是一展的主场，他们拥有选图权，个人赛当然就是由出战选手自定了。而孙哲平所选的这图正是擂台场，空间有限、毫无地形变化的擂台场，和霸图比赛中叶修选择将张家乐打爆的那张图，擂台场。而现在孙哲平同样选择了这幅图迎战叶修，当然他事先并不知道对手就是叶修，但是对这幅图的选择看起来依然像是在向星星传达着什么讯号。 这么 进入地图，正准备来条消息，结果刚刚敲了两个字，孙哲平的赛水一下已经挤不上前，跟着一次崩山机跳斩过来。 很寻常的狂剑式起手，可是从孙哲平手下施展出来时，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气势。为什么会这样？多年荣耀经验的叶修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疑惑。是节奏，孙哲平的节奏流露出的就是这样一股凶猛的气质。在叶修才打出两个字的时候，剑光已经斩落。叶修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对角色的操作上，对地图吐个槽。很遗憾，孙哲平根本没有给他留出这样的时间。崩山击落，君木孝已经翻身滚开，不等这一击斩老，千机伞抖开成毛，已经一记天机挑上。这一击看起来有些迫不及待。天机的判定比起崩山击是要弱一些的，这两个技能相撞，肯定是崩山击将天机斩碎。但是有经验的荣耀选手却可以飞快察觉到，君莫笑这一天机的出手时机掌握到了极致。他将正赶上再水一下崩山击落地，判定结束的那一处命中对手，所谓的判定弱势将被他完全晃过。很遗憾，孙哲平不巧就是这种有经验的荣耀选手之一，一块落地的崩山击突然发生了一个拧转。这么一个微小幅度的拧转并没有改变两个技能的时间差，但是却将崩山击落地后的冲击波朝君莫笑送近了些许。此时已是技能的尾声，即便叶修有所察觉，但是却也来不及在操作上做出什么改变了。崩山击劈斩在地，施展天机的千机伞在这一瞬间挑掷中招，再睡一下扬起，但是与此同时，君莫笑的身形也在被弹开。崩山击的冲击波，君莫笑也未能再避开。只是两个超级低阶的技能，内中却含有如此丰富精彩的对抗，在一个起落间完成。眼神差点、水平不够的人根本就没发现天机时机的巧妙和崩山击刻不容缓的那一调整，把这一交锋看成是两个技能直接碰撞的人实在有点焚琴煮鹤。轰！这时又是一团爆炸的火光在两个一触即弹开的角色之间爆发，被冲击波弹开的君莫笑赫然将千机伞转变成了枪形态，对再睡一下追加了攻击。但是再睡一下也在这一瞬间使出了剑客的格挡，居然用剑锋将射来的炮弹给招架住了。 反应不错， 这一次叶修有时间打打字了。这是一个只有散人才会遇有的技能变化，但孙哲平却反应过来了。 别太勉强， 孙哲平也不管时机恰不恰当，反正是把赛前叶修丢给他的话原封不动地返还回去。 一点也不， 叶修却是又接了一句。被崩山击冲击波弹开的君莫笑刚一触地，一道寒光带起，就朝再水一下抹了去。刺客技能湖光闪，一瞬间看似要拉开距离的两个角色就已经重新贴在了一起，而此时再睡一下还在地上翻滚，瘦身操作消化方才天机后的浮空落地，破灭斩。结果就在这样的身形之下，再睡一下一边起身一边一记破灭斩出手。狂剑士是一个狂霸的职业，这类职业的技能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判定强。散人二十级以下的初阶技能实在没有几个拥有可以和破灭斩比肩的判定，君莫笑湖光闪抢不近身，此时看来更像是将羔羊送入虎口。破灭斩带着狂剑士的汹涌杀意朝君莫笑斩了去，结果君莫笑身体一震，似有一道气劲从全身卷过，钢筋铁骨。君莫笑在此时赫然开了这个拳法家的技能，这意味着他要硬吃这记破灭斩。破灭斩伤害还在其次，这实际上是一个攻击效果技，被破灭斩击中的目标防御力将有大幅度的削弱，破灭一说因此而来。所以硬吃破灭斩并不是只是卖血这么简单，还意味着在接下来5秒内角色的防御力将被破坏高达 70%， 越是高防职业，在这一招面前被扣除的防御力越是惊人，称得上是重装高防职业的噩梦。君莫笑一身混搭装备，无职业护甲精通的加成，最终实现的防御力乱七八糟，不符合任何一个档次的逻辑。现在又开了钢筋铁骨，这技能提高防御力却不是百分比提升，而是数据化提升。如此一来，加上君莫笑那混乱的角色防御，再被削70%以后，呈现出的防御力将会是怎样，着实是一道复杂的算术题。观众不需要去计算，因为当这一击命中后，他们可以直接从电子屏始终会显示的角色属性中观察到变化。而职业选手呢，娴熟的计算能力已经一瞬间让他们掌握清楚这一个百分比削弱，一个数据强化之后君莫笑防御力的变化，结论是约摸7%。7%的防御削弱和70%，10倍之差，这一破灭斩的威胁可以说被这个钢筋铁骨基本化解了。但钢筋铁骨可不只是单纯为了提升防御那么简单，开这技能以后20秒的霸体加上高防，可以保证角色发动蛮不讲理的强攻。破灭斩劈下，君莫笑身形略晃，但霸体效果之下，这一晃就已经算是对得起破灭斩颇强的判定了。君莫笑拳头挥出，拳中紧握已拆成两根东方棍的千机伞，冲拳、七袭、勾拳、气波弹，连续的攻击已经轰出，雨点般的落在在水一下身上。君莫笑强攻的身形也散发着浓烈的风劲，简直就不在狂霸的狂剑士之下。是啊，不是这样的话，当年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击破我们两个人的繁花血景呢？眼见在水一下连遭攻击，孙哲平却更进一步找到了熟悉的昔日的感觉。